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乘法器，如何像乐高一样来搭电路的下半部分。那和学习小学数学一样，学完了加法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要来学乘法了。那既然是退回到小学，我们就把问题搞得简单一点。我们先来看两个四位数的乘法，这里的四位数呢，当然还是一个二进制数。我们是人类而不是电路，所以呢，我们还是用列舒适的方法来进行计算。十进制当中的13乘以9呢，计算的结果应该是117。我们通过转换成二进制，然后列舒适的方法，来看看整个计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在这里呢，你可以打开文稿，我把这个计算的过程呢画成了一张图。那从列出数式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二进制的乘法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个过程里呢，你其实不需要去背99乘法口诀表了，因为在单个一个位的这个位置上呢，乘数只能是0或者1，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乘法呢就退换成了位移和加法的组合。在13乘以9这个例子里面呢，被乘数13表示成二进制是1101，乘数9呢在二进制里面是1001，所以右边的个位是1，所以个位数去乘以被乘数就是把乘数1101复制下来，而二位四位呢都是0，所以呢把让他们去乘以被乘数呢也都是0，那么保留下来的都是0000。那乘数的八位这个位置呢是1，我们仍然要把乘数1101复制下来。不过呢，这里和我们在个位去做位置上的单纯的复制有点小小的差别，那就是要把复制好的结果呢向左侧移三位，然后呢再把四位单独进行乘法加上位移的结果呢再加起来，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计算结果。对呢，我们之前讲的数字电路和 ALU 呢，你可以看到最后一步的加法我们可以用上一讲的加法器来实现。乘法呢，因为只有0和1两种情况，所以可以做成输入输出都是4个开关，中间用一个开关同时来控制这8个开关的方法，这就实现了二进制下的单位的乘法。至于位移呢也不麻烦，我们只要不是直接去连线把正对着的开关之间进行接通，而是斜着错开位置去接就好了。如果要左一位就错开一位去接线，如果要左一两位就错开两位去接线，这样呢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不需要引入什么新的更复杂的电路，仍然用最基础的电路，只要用不同的接线方式就能实现一个列数式的乘法。而且因为在二进制下面只有0和1，也就是开关的开和闭这两种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计算机也不需要去背诵或者实现99乘法口诀表，不需要单独去实现一个更复杂的电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乘法。那为了节约一些开关，也就是我们 CPU 里面晶体管的数量，实际上呢像13乘以9这样两个四位数的乘法，我们不需要把四次单位乘法的结果用四组独立的开关单独都记录下来，然后再把这四个数加起来，因为这样做呢我们需要很多组开关，如果我们去计算一个32位的整数乘法，这样我们就需要32组开关，这太浪费晶体管了。那如果我们顺序的来计算呢，只需要一组开关就好了。我们先拿乘数最右侧的个位呢去乘以被乘数，然后把结果呢写入用来存放计算结果的开关里面，然后呢把被乘数去左移一位，把乘数呢去右移一位，仍然用乘数呢去乘以被乘数，然后把结果加到刚才的结果上，反复去重复这些步骤，直到不能再左移和右移位置。这样呢乘数和被乘数就像两列相向而驶的列车，仅仅需要简单的加法器，一个可以左移一位的电路和一个可以右移一位的电路，就能完成整个乘法了。你看文稿这里画的乘法器的硬件结构示意图，这里呢比起我们刚才聊的还多了一个叫做控制测试的这么一个组件，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时钟信号，用来去控制我们左移右移以及重新计算乘法和加法的时机。我们还是以计算13乘以9，也就是二进制的1101乘以1001具体来看，我在文稿里呢写了具体的计算步骤，你可以点击来去查看。那这样的一个去顺序计算的方法虽然节约电路了，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呢，它就是慢。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呢，在这个乘法器的实现过程里面，其实呢我们就是把乘法展开变成了加法加上位移来实现，我们用的是四位数，所以要进行四组位移加上加法的操作，而且这四组操作呢还不能同时进行，因为下一组的加法要依赖上一组加法后的计算结果，下一组的位移呢也要依赖上一组的位移的结果，这样呢整个算法其实是顺序的，每一组的加法呢或者位移的运算呢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最终这个乘法的计算速度其实跟我们要计算的数的位数有关，比如这里的4位就需要4次加法， 而我们的现在 CPU 呢，常常要用32位或者64位来表示整数，那么对应就需要32次或者64次加法，那比起四位数要多花上8倍乃至16倍的时间。那换一个我们在算法和数据结构中的术语来说呢，这样一个顺序乘法器的硬件去进行计算的时间复杂度就是 ON。 这里的 N 呢，就是乘法里面的我们内用的那个数到底是用多少位来表示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时间复杂度降下来呢？在研究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 ON 的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降低到 O log N。 方法呢还真是有的，和软件开发里面改算法一样，在涉及 CPU 和电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改电路。32位数呢虽然是32次加法，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加法同时进行。回到这一讲开始，我们把位移和乘法的计算结果加到中间结果里面的这个办法呢，32位整数的乘法其实就变成了32个整数呢我们去相加。前面顺序乘法器硬件的实现办法呢，就好像体育比赛里面的单败淘汰赛，只有一个擂台会存下最新的计算结果，每一场新的比赛呢就来一个新的选手实现一次加法，实现完了呢剩下的还是原来那个守擂的，直到其余31个选手都上来比过一场。如果一场比赛需要一天呢，这样我们一共需要比31场，也就是31天。那要加速的办法呢，其实就是把比赛变成世界杯足球赛那样的淘汰赛的这个办法。那32个球队捉对厮杀，同时去开赛。对，那第一天呢一下子我们就淘汰了16支球队，也就是说32个数两两相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16个中间计算结果。后面的比赛一样也是同样开赛去捉对厮杀，那只需要5天，也就是 O log 以2为底 N 这样的一个计算时间，就能够得到计算的结果。不过呢，这种方式需要我们有16个球场，因为在淘汰赛的第一轮我们需要16场比赛同时去进行。对应到我们 CPU 的硬件上呢，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开关，也就是晶体管，来放下我们中间计算的这个结果。那上面我们说的这个并行加速方法呢，看起来还是有点笨。那我们回过头来去做一个更抽象的思考，那之所以我们计算会很慢呢，核心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做顺序的计算，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等前面的计算结果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得到后面的计算结果。那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上一讲讲的加法器。那每一个高位的全加器呢，都要等待上一个低位的全加器把对应的进位的这个输入结果能够计算出来，才能计算下一位高位的这个输出。那位数越多越往高位走，前面需要等待的步骤呢也就越多。那这样的一个等待呢，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门延迟。那每通过一个门电路呢，我们就需要等待门电路的计算结果，就是一层的门电路延迟。我们一般给它取一个叫做 T 作为表示它的一个符号。那一个全加器其实我们已经有了 3T 的延迟，因为我们进位呢需要经过三个门电路，而四位整数最高位的计算呢需要等待前面三个全加器的进位结果，那这样的话呢就要有 9T 的延迟。如果是64位整数，那就需要变成63乘以3等于 189T 的延迟，这个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那除了门延迟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时钟频率。在上面的顺序乘法的计算里面呢，如果我们想用更少的电路，我们的计算的中间结果呢就需要保存在寄存器里面，然后等待下一个时钟周期的到来，我们的控制测试信号呢才能去进行下一次的移位和加法。这个延迟呢比上面的门延迟更加可观。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在我们进行加法的时候，如果相加的两个数是确定的，那其实某一个高位它其实是不是会进位呢，其实也是确定的。对我们人来说呢，我们本身去做计算都是顺序执行的，所以需要一步一步去计算进位。但是呢，计算机其实是连接各种线路，我们不用让计算机去模拟人脑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直接连接一个线路，直接计算出这个高位的计算结果。那我们怎么才能用一个更复杂的电路让高位和低位的计算同时算出结果呢？我们怎么才能让高位不需要等待低位的进位结果，而是把低位的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放进来，直接计算出高位的计算结果和进位结果呢？这里呢，其实我们只需要把进位部分的电路完全展开就好了。我们的半加器到全加器再到加法器，其实都是用最基础的门电路组合而成的。门电路的计算逻辑呢，可以像我们做数学里面的多项式乘法一样完全展开。展开之后呢，我们就把原来需要比较少但是有较多层前后计算依赖关系的门电路呢，展开成我们需要电路比较多但是依赖关系更少的这么一个门电路。我在文稿呢这里画了一个示意图，展示了一下我们的加法器里面，如果我们去完全展开电路，高位的进位和计算结果 其实呢是可以和低位的计算结果同时获得的。这里的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电路它其实天然是并行的，一个输入的信号只要我线路接通了，会同时传播到所有接通的线路当中去。那如果一个四位数的整数，它的最高位是不是进位，去展开我们的门电路图，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只需要 3T 的延迟就可以拿到是否进位的计算结果了。而对于64位的整数也是同样的，它也不需要去再增加更多的门延迟，只是呢我们从上到下去复制这个电路，接入更多的信号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通过把电路变复杂就解决了这个门延迟的问题。那这个优化核心和本质是利用了电路天然的并行性，电路只要接通，输入的信号自动传播了所有接通的线路里面。这个呢也是在硬件跟软件里面一个最大的不同。那无论是这里我们把对应的门电路的逻辑进行完全的展开，减少门延迟，还是我们上面的乘法呢，通过并行计算多个位的乘法，其实呢都是把我们一个完成一个计算的电路变复杂了。而电路变复杂呢，也就意味着晶体管变多了。之前呢在很多同学在我们讲解这个计算机性能的问题的时候呢，都提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晶体管的数量增加可以优化计算机的计算性能。其实呢这里的门电路的展开和上面的进行计算的乘法其实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呢其实是通过了使用更多的晶体管，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到更低的门延迟，以及用更少的时钟周期呢来完成一个复杂的计算指令。那讲到这里呢，相信你已经发现我们通过之前两讲的 ALU 和门电路呢搭建出来了乘法器。那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很多在生活中不得不去顺序执行的事情，通过简单的连接一下线路就能够变成并行去执行了。这是因为呢硬件电路有一个特点，就是信号呢它都是实时传输的。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呢？我们是用更少更简单的电路但是需要更长的门延迟和时钟周期，还是用更复杂的电路但是用更短的门延迟和时钟周期来去计算一个复杂的指令呢？这里面的权衡呢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当中 RSC 就是精简指令集和 CISC 复杂指令集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历史线路的之争。那如果你还有什么细节呢，你觉得没有彻底弄明白，我推荐你呢可以去看一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第 3.3 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这一讲里呢我为你讲解了乘法器是怎么实现的，那么请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想要用电路来实现一个除法器应该怎么做呢？需要注意的是，除法器除了要计算出除法的商之外，也要计算出对应的余数哦。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